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连续12个月回落，市场预期稳定。其中，北京市前三季度的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了49.2%。今天99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全球首列智轨列车道路的实验成功了，预计在明年的春节将会在湖南投入试运行。列车虽然说配有司机，但是司机只需要进行辅助操作，属于无人驾驶的状态。北京市住建委发布公告称，京东将成为北京住房租赁市场的支持平台，拿到了进军住宅租赁市场的入场券。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各个高校的年度报告应该在10月31号前向社会公布。移动式护栏巡逻执法机器人在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上进行了应用测试。这种机器人可以对应急车道内停车、行车等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并且通过 4G 无线网络自动上传。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近日在快速搜查宫颈癌研究方面取得了进展。科研人员利用自主开发的呼气质谱仪，只需要7秒钟就可以完成对受试者呼气的直接测试。世界最大跨度的公铁两用铁拱桥互通长江大桥天水港专用航道桥主拱合楼，该桥主跨1092米，是世界上目前最大跨度的公铁两用斜拉桥。一套由四川蜀荣戏剧社创编的川剧体操最近在四川的多所学校进行了推广，广受学生们的欢迎。技术人员也表示，目标是在全省的100多所学校当中进行推广。 河流，我愿待在你身旁，听你唱。

这里是经典969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很多人都评价莫文蔚这个歌手呢非常的有味道，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做派，女生会觉得她独具魅力，男生呢会觉得她性感魅惑，能够在电影当中扮丑，也可在现实当中挑战闪婚。但是看过莫文蔚的采访，你会发现她的骨子里呢是既个性又有自信的，而且还能跟歌声融入在一起。我接触莫文蔚的第一首歌呢是电台情歌，还有就是一些比较有知名度的，像广岛之恋、他不爱我等等，这些都是早期的末世风格了。那今天要推荐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台湾民歌盛期的一个经典作品，叫做秋蝉。这首歌几乎是无人知晓的，但是莫文蔚呢特别的把这一首清新的民谣改编成了一首轻爵士的曲风，让所有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幻想自己在秋末冬初的时候躲在家里窝在毛毯当中喝着咖啡的感觉。整首歌曲也是充满了极浓的诗意。 听我把春水叫喊，看我把绿叶吹黄，谁道秋下一心愁，烟波里阴夜意悠悠。花落红花落红，红了枫红是人像穿雨烟，握着薄衣过的残冬。总归是秋天，总归是秋天，春走了，夏也去，秋意浓，秋去冬。春事匆匆，莫叫好春事匆匆。

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日前表示，中国首个原初引力波探测站将会在2019年投入使用，这也是北半球第一个地面原初引力波探测计划。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九月份全国一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的价格环比均下降了0.2%，二三线城市环比涨幅继续回落，或与上月相同。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近日联合下发了通知，部署展开2018年全军研究生招生工作，计划招收研究生6800人。中国铁路公司数据显示，一个月来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动车组累计发送的旅客达到59.2万人次，日均2万人次，平均的客座率达到95%，最高的客座率达到99.4%。快递企业顺丰近日宣布，蜂蜜运单已经在全国的各地实现了全覆盖，可以实现快递收寄件人的姓名、手机地址等信息隐藏或加密化。进入到秋冬季节，全国百余家的景区呢将会陆续开始执行淡季的票价，莫高窟等多家的知名景区相对比旺季便宜了50%。石家庄的张先生日前被人用链锁将一辆小黄车与自家的轿车锁在了一起，还附有微信号要求用红包解锁，民警提示千万不要给嫌疑人发红包，要直接报警解决。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生活过。

其实并不遥远。我们爱这样的穷浪漫，平凡的只有吃饭喜欢，活在只有你我的世界里，真实的拥抱紧握。岁岁年年，年年月月，长久的爱恋，一起分分秒秒，日日夜夜，一样有感觉。和你忙忙碌碌，庸庸碌碌，平淡也情愿，我们风风雨雨，生生世世，爱到最极限。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在去年的地球日，摩拜的产品上线了，而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摩拜的发展速度十分的惊人，一次又一次的融资信息刷屏创业圈，业务也是快速覆盖到了国内的一线城市，甚至还拓展到了国外。但是任何的企业呢，都不会像它表面上看起来一样发展得如此顺利，就像摩拜同样是如此。摩拜的 CEO 王晓峰说，对于企业最大的困难而言，不是国民素质，也不是行业竞争，而是人才。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昭昭，今天跟我一起走进摩拜王晓峰，听他对于人才的解读。关于招优秀的人还是招普通的人，王晓峰的答案显而易见，只要优秀的。三个臭皮匠永远顶不了一个诸葛亮，所以优秀的人和普通的人就是一和零的区别，再多的普通人加起来结果都是零。王晓峰举了一个例子，如果说你用过摩拜的话，一定熟悉它的二维码。解锁二维码的第一代呢，就是用粘贴纸的形式将二维码粘在车上，但是很容易损坏，于是摩拜又在上面加了一层保护盖，升级成了第二代，但是依然有人烧毁保护盖或者在上面喷涂油漆。就在整个团队都表示无奈的时候，一个特别优秀的同事加入了团队，他用了特殊的材料研发了一种保护盖，既透明又不反光，而且强度很高，油漆喷上去水一擦都能洗掉。对于共享单车而言，解锁二维码就是钥匙，而且容易破坏，必须需要维修，这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运营成本。只要解决了二维码的问题，不但能够提升用户的体验，而且能够帮助企业省下一大笔的维护费用。一个优秀伙伴的加入，帮助整个团队解决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所以说，优秀的人也往往能够产生大的能量。和摩拜的创始人王晓峰一样，五八同城的创始人姚劲波对于人才同样非常喜欢。他说，如果让他回到当初的时候，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花30%-50%的时间在找人上面。当一个老板在人才上吃过亏，那么他对于人才的认识也就会格外清醒了。在小米成立的第一年，雷军同样是花费了大多数的时间来找人。在他看来，团队远比产品重要，因为有好的团队才有可能会有好的产品。我们继续翻回话题，说到招聘。所谓的招聘呢，不光是 HR 的事情，人才同样是企业发展的根基，上到创始人 CEO， 下到部门的领导、普通员工。如果说想要企业未来能够走得更快、走得更好，在人才上多花一点时间和金钱，甚至比搞对一个战略、拿下一个项目都重要得多。当一个团队有更加优秀的人时，你才能够有跟你并肩作战的战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老板说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我们下期再见。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冲击，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

点光和热，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昨夜的梦会永远留在心中，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心中的火才没有一点光和热，是否永远留在心中？ 今天随身听，我是周周。下午16点这个时段呢，要继续跟您分享到经典音乐了。那在1996年9月，郑秀文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值得》发行之后呢，让很多人对郑秀文印象深刻。许多的歌迷也提到，《值得》这张专辑大概是对他们来讲最有感情的了。也有很多非粤语区的歌迷，正是因为通过了这样一张《值得》和同名的主打歌曲，才开始认识郑秀文，接受他和他的音乐。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适合展现当时郑秀文的高音和他宽广的音域，而且当时郑秀文的鼻音很重，发音呢也总是给人一种共鸣感。后来这首歌《值得》呢也是被很多的歌手一一翻唱，而这张专辑也奠定了郑秀文天后的地位。接下来听到郑秀文《值得》。 不是为我，那